一拉耳朵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鸣河畔温柔的夏夜，手抚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引起糖尿病的因素。第一个给大家讲了年龄，第二个除了基因引起我们糖尿病的原因就是体重。体重的因素在我们全国96年流行病学的调查中啊，就发现了经过多元化的逐步的回归的分析来分析糖尿病和糖尿病耐量减低发病率，随着体重以及腰臀比例的增加而增高，肥胖者糖尿病和那糖耐量减低的患者的发病率，它是低体重的，就是正常体重的大概三倍，而且从这个正常血糖组到这个糖耐量减低组，然后再到糖尿病组，这样这个我们三组的分析中，腰臀的比例从正常血糖组、糖耐量减低组还有糖尿病这三组的分别上，它相应的也增高，就是说不但发病率增高，而且呢这个腰臀的比例啊，如果你这个腰臀的比例越大越这个腰部越肥胖，那么你这个得糖尿病的比例啊就越大越多，多多少多三倍还多。而且胰岛素抵抗啊 ,85% 的二型糖尿病都有，特别是胖子。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大部分是比较，那么老年人呢也是肥胖啊比较多，就是脂肪占的多，肌肉萎缩了，那么也容易呢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发生。而且很多地方报道的材料看，不管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减低的发病率，跟正常体重相比较，高体重的就发病率高，低体重的发病率低。城市和农村都是一样的。而且影响体重的因素我们知道是很多的，比如体力劳动啊，饮食中热量过多呀，还有这个活动减少啊，所有发生容易肥胖的这些因素都是引起糖尿病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控制体重上，当然现在就发展的更多了，就是现在因为世界研究了一个新的出现的，就是胰岛素抵抗。在你没有出现糖尿病之前， 包括你查血糖查这个查那个都正常之前，你身体里因为肥胖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再加上呢，你比如你有其他的病，你比如你有动脉硬化，有冠心病，有脂肪肝，或者你有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在我们北京发病率是第一的，全国第一的，除了西藏。那么它本身在没有高血压之前就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所以胰岛素抵抗本身就是呢，你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啊，你这胰岛已经受到刺激了，就是不断的分泌很多，没有达到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然后慢慢慢慢堆积堆积，几年以后呢，你就可能发展成糖尿病。所以在体重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知道啊，现在这个减肥的人很多，控制体重很不容易，有很多人就是夏天减，冬天长，其实这样呢是更不好的。这个体重的维持，对于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对我们的胰腺。我们知道这个胖的人啊，他这脂肪都在哪儿呢？第一呢，大的脂肪库是在皮下，皮下含有适量的脂肪，就使人呢不皮包骨，他这个有一定的丰满性，而且呢，这个它可以维护我们这个身体内脏，也有一定的作用。第二个呢，脂肪的库呢，它是在内脏的周围，特别是肾脏周围和肠系膜周围。有适当的这个脂肪呢，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支持固定内脏，保护内脏，但是过多了就影响内脏的功能，尤其像心脏，如果心脏的周围都被脂肪裹着的话，就肯定影响它的功能。所以这个肥胖的人特别爱心慌气短，就是因为在这个心脏周围脂肪太多了，受挤压的关系。第三个脂肪库是在我们的腹部大网膜上，我们的这个腹腔内有个大网膜盖，整个盖在这个内脏的前面。肥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这大腹便便了，因为我们叫将军肚或者啤酒肚，就是因为大网膜储存了过多的脂肪的表现。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都可以储存脂肪，所以有的人啊，看着他不是特胖特均匀，但是你查他的体内指数的时候就超标，这个更要命，就是说你那个体内的脂肪很多的话更得要注意。我们知道这个脂肪啊，不但多了不行，而且它的分布跟我们的疾病也有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这个人把这个腰臀比直大致分为两类，如果你这个脂肪分布在下体，就分布在这个臀部以下的称为下体肥胖性，其主要分布在上体的称为上体肥胖性。研究就发现了这个腰臀比例跟高血压呀，还有糖尿病啊，还有胆囊疾病啊，多毛症啊，月经异常等等，它是有关系的。这个腰围越大，臀围越小的，它这个患病的可能性越大，所以腰臀比例如果大于一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大了啊！腰围越小，臀围越大的，疾病可能性就小。尤其值得注意是啊，上体肥胖，然后下体不肥胖，体重超过理想体重的20%以下的，它跟同组的下体肥胖，严重肥胖，体重超过理想体重50%以上的，这个组是一样的。几乎是同样的有高血压的患病率，所以你看这个脂肪的分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在人的这个，如果你是胖人的话，一定不要让自己，总体来说一定不让自己的肚子胖起来，四肢手瘦，我们所谓的苹果型的肥胖。那这样肥胖呢，就是这些这个胰岛素抵抗所带来的十几种代谢综合症呢就非常多，其中呢也包括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个糖尿病。还有我们知道这个肥胖啊是一个世界性的疾病，它的原因非常复杂，你比如这个有明显的生物学的原因，同时呢也有心理和社会的因素。其中呢它主要是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就是遗传因素，现在研究啊就是多种先天异常综合症就是可伴有肥胖，还有就是遗传性的肥胖影响机体，特别是能量均衡的机制就是有问题。有这样的统计啊，说这个双亲有一方是肥胖的，这个子女的肥胖发病率在15%多。如果祖父母都肥胖的，他的孙子孙女这个肥胖率在9.55%。这些肥胖就叫做体质性的肥胖，就是体内 脂肪的数目增加了，这就造成的肥胖。你现在在遗传原因上也发现了，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染色体3，如果你有这个有一种细胞，就叫肥胖基因，你有这肥胖基因的就特别容易肥胖，而这种体质性的肥胖、遗传性的肥胖非常不好减肥，你怎么减它也就还上去，因为这个基因没有改变。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体内的代谢和内分泌失调，比如它的脂肪的合成大于分解，而且脂肪的消耗比较低。有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知识。所以在这个代谢耗氧力上，冷的时候体重正常的要消耗氧气35%，可是你肥胖的人啊，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冷的情况下，你这个消耗的氧的代谢只有11%。所以这个胖人呢，就说胖人不怕冷嘛，他消耗能量少，氧化代谢慢，而瘦人呢，正常体重的人呢，就消耗的要比他多。还有就是内分泌，这个胖人在空腹的时候啊，游离脂肪酸这个浓度就增高，比如这个胆固醇呢，还有甘油三酯就增高，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下降，因为生长激素啊，它是让脂肪消耗的、减低的。如果你看这两个翻过来了，那你就胖了，而且脂质代谢紊乱，这个胰岛素水平也升高，也就促进脂肪的合成，这样你就形成了肥胖。那么在饮食生活方面呢，就是不科学的饮食，你比如吃的太快呀，吃的热量过多呀，总热量超标啊，喜欢甜食啊，油炸啊，或者是嗜酒嗜烟呢，或者你就不爱动。那这些呢，也都是这个饮食啊和生活习惯，再有就是精神因素。有的人呢，在不高兴啊、压力大的时候啊，或者生病和生气的时候、郁闷的时候，就狂吃，来用这种形式发泄，然后就越来越胖。那当然，少运动啊，还生理性的原因啊、环境的因素啊，都可以引起肥胖。那我们为了预防糖尿病啊，这个肥胖，维持体重。就是保持自己在正常范围左右，当然老年人可以稍稍放宽一点，但是也不能成大胖子。你这个体脂指数如果太高的话，也是引起糖尿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灵芝啊，被我们那个称为是东方的神草，原因它就是化学成分太复杂了。不管它生成之前的菌子体，还是它生长过程的子实体啊，像蘑菇一样的，再有它的种子孢子，我们棕色的粉末，它含有的成分非常多，比如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的。我们人不能合成，但是从灵芝里能够得到，还有多种肽类的、甾醇类的、甘露醇类的、生物碱类的，那么维生素类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些呢是灵芝它本身就是综合营养体，就非常多，而且它是偏碱性的，这个经常吃它以后，可以维护我们身体的偏碱性的状态，是一个非常那个健康的状态，因为灵芝里有很多成分啊，它本身。像这个灵芝，像这个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本身它就能够排除我们身体里的各种酸性物质，不管是丙酮酸还是乳酸，这些让我们感到疲劳啊、感损害身体的成分，它就能够帮助排泄。而且灵芝多糖呢，本身有一个非常抗氧化好的抗氧化作用，帮助我们抗衰老，这在老年人是用上啊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灵芝多糖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就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胰岛的贝塔细胞能够修复它，就是它受损伤了，它能够那个就是 自然的去修复它，这对我们来讲是维护我们血糖正常非常重要的。它修复它以后，就能够使得胰岛素的生物效应是正常的，来预防胰岛素抵抗，同时呢，能够使得慢性并发症的发生能够控制到一定程度。再有就是这个灵芝多糖啊和灵芝酸，它们共同呢都在不同的这个阶段能够维护我们身体这个血糖的正常。你比如灵芝酸 A 能够让这个脂肪不变成葡萄糖，还有一个呢就灵芝酸和 A 和 B 呢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肠管呢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吸收葡萄糖。其实这个结果都是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所以不管青年人啊还是老年人还是中老年呢，都需要血糖维持在我们现在的标准是 5.6 是正常的。如果你是6和 6.1 这是从前的水平，那你就应该注意了，要把血糖降下来。那么灵芝在这些方面的就给非常好的帮助。那当然灵芝啊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啊也非常明显的。再加上三萜类的化合物，又镇静又止疼又改善睡眠，消除我们焦虑状态，就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我们体内的循环，特别是对脂肪的循环，改善脂肪糖蛋白这主要的营养物质的这个代谢上就有非常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皱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先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被